各位，上次讲到陈宇文司长呢日要外出办公事，新夫人琼霄梦话今日心情好好，想跟埋佢。陈司长啊，喜出望外，忍唔住就讲啦： 啊，好啊，咁太好啦，难得夫人有兴致， 今日我哋同坐部大吉普车，副官团长佢哋咧坐前后嘅车，按照计算，好快我哋就会同时观看到车外边嘅景色，眼向上有无限春光明媚，蓝色天上世界，平看四围大地全系青山绿水，深厚植物满盖住大地上下，山野嘅春天早见百花争艳，仲有那阵阵清香兰草由远到近风送扑鼻，到时我哋会睇到嗰度嘅人群，美更美系乡中水，亲家亲系朝夕与共嘅故乡人啊！呢度嘅夫妻对话越讲越多，喺天上远处睇，官邸里头嘅两个人因为拥抱变成咗一个人。远处嘅太阳神已经睇出眼前有一对世间少见嘅大军官无限恩爱夫妻。他们两个人有几多甜蜜是无法计算，又有哪个知道这对没几耐前半夜向天发誓愿同年同月同时死的恩爱鸳鸯要永不分离。世上事就最离奇了，悲喜变化同一时，白天将要发生是福是祸只有太阳神仙知，夜晚所有未来的事情呢，只有高在天顶上的太阴月亮凉凉知晓。未到当日黄昏时分，凶险突然到来，命丧黄泉，可怜鸳鸯从此不存在，咁啊后话暂且唔提啦。咁而家官邸门外忽然听闻有人叫报告报告，好快司长夫妻各坐一方，咁先听到回话入嚟。重牛皮军鞋声再响，一位军官入嚟，嚟咗个不直立正敬礼，然后叫二团团长向司长报告，车队组成，军官人数已经全部核实到达教场，列成队伍等候命令，延请司长明示边个时刻出发，地点系边个方向。团长你辛苦啦，再过一刻钟出发，方向系西，朱参谋长带路，十日个时辰内行动，口号是秋天。二团团长听了再立正敬礼，明白，转身踏步走。一个时辰过去后，军车到达目的地，司长猛咁用千里镜向四周做远处瞭望，呢阵时发梦都估唔到紧跟随左右个夫人突然飞快抌咗手上个物品嘅同时，扑向司长，身上双手紧揽住，说时迟那时快，枪声大作，砰砰砰砰砰砰砰，众军人即时发现离司长冇几远嘅树林有两个男人用枪向住司长身上开火，响声过后一梭子弹打晒啦，目的达到，嗰两个男人拧转身飞快逃入森林，手急眼快如是镇静嘅二团团长同副官拔出手枪瞄准开火，枪声闷叫打中头壳，两个行刺的凶手立即倒地身亡。班军官急忙回头看，开始那阵夫人是揽住司长，而家是握枪的司长揽住夫人，因为夫人身中六枪，不停地流血，面色惨白，但细声急问，当两耳清楚听闻夫君司长冇中枪未受伤嗰阵，面上就露出欣喜笑容，最后安详咁合埋两眼。未流血先流泪嘅司长紧揽住尸体唔放，事发太突然啦！嗱，后人有诗为证：今日午时要行军，黑服黄泉招鬼魂，枪声急响为保决。妻子争助挡枪人，恩爱夫妻共白日，悲叹 天下有情人。嗱，由于北方国突然朝廷震动，大官人心惶惶，既有远虑又有近忧的全国北方军副总参谋长陈宇文夜半沉思，回忆过去往事，伏案之下奇怪写出将军难忘清流梦之后，挖开心底秘密，黯然神伤。心有丑事到啦，啷啷，忽然电话声响，快手快脚拎起听筒，顺便抹眼泪，又突然紧张快速起立。电话有来头啊！副总参谋长而家面上依然系湿嘅，嘟嘟声流出嚟嘅系汗水啊！嚟电话嘅人说话唔多，睇嚟重要啊！第一神事提前一刻钟，陈副总参谋长已经驱车翻到总司令部重要之地。佢谂，琴晚特殊人物来电嗰阵，本官好彩未瞓觉，仲坐喺度嘅添。电话一响即接，证明本官喺紧要之夜未见喺床上，乃为国而担忧。睇嚟行运嘅人明明系歪打，最后变成正着啊！俗啲讲，食屎食着豆，证明运气几重要呢？副总参谋长一路行一路谂，好快就行入重要会议室。而家会议主位度坐着一个官职未算最大，皆因地位特殊同手持有尚方宝剑，所以讲话口吻零舍唔同。重鼻音先行嘅长官佢，咗几声，先正式开讲。各位都系自己人中嘅围内人，兄弟今日劳烦各位到嚟，实为不得已。兄弟本人想先主张，本会议嘅说话，决唔可以转弯抹角。全部是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件重要之事当然是奉命执行咯。执行重要大事的时间必须火速，因此兄弟本人有感而讲，一下中都不可以拖，越快越秘密越好。临时大长官就等于钦差，现在句句说话都带着软中有硬。大官讲到这阵时，两粒眼眸一碌，转咗个圆圈，即时露出两道逼人嘅空光，一闪而过，接住压低把声：我先话俾各位听，我哋有11个高级官员，要限时限刻捉起实，打入死囚牢居住。此话出，会议室里头空气突然成咗一阵紧张。原来是咁啊！特别宁静的会议室里头，忽然听见一声又急又怪的声响后，跟着看见那位传达上级秘密大事的大长官手度拎着一份普通纸张。这个就是他们的名单。我请你们八位长官，由这个位置开始，慢慢传阅。讲嘢好威严下，专做秘密大事嘅长官呢阵时嘅左手已经快速将名单递交俾一个坐头位嘅人做开头传阅啦，要佢哋认真睇秘密中嘅最秘密。传阅再传阅，会议室里头未见有人出声住，只系见人人都手拎香烟，熊熊烧住青烟向上，紧皱双眉嘅大军官只知聚精会神喺度谂。天啊，点都估唔到佢哋冇啦。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有欢喜若狂，又有心惊肉跳，城楼失火，殃及池鱼。如果睇面上呢，个乜嘢表情都冇嘅。一刻钟之后，嗰位身材高大面有恶相嘅特殊大军官已经吸完最后一啖烟雾入肚，顺手放咗烟头喺烟灰中度。而家 已经是会议室里头的人一一清楚看完名单了。这时讲话最多坐主位有岳上的大军官又要准备讲话了。各位兄弟，本人啱先諗过，而家要当面告知同提醒各位啦，我哋係准备捉人，係捉大人物，佢哋係大政治犯，係最凶恶嘅敌人。如果捉一般嘅人，隨意派出戒差董超、雪霸、手執水火棍，就可以快速完成任务。而家捉拿嘅呢啲都是知道人不离乡，手不离枪，他们任何时候杀万人面不动容，耳仔可以听八面的重要人物。我们落手那时候往往最怕的是犯人未捉住，我们已经死了七个八个，死七个八个人不紧要，不过名声太不好听了。还要知道我们如果硬攻之下，最后捉住的不是犯人，是死人。死人最厉害啦，任你剥皮碎骨，就是没有口供。有口供先有望再捉一大串，口供全部就太可惜了。各位务必请注意，我们要分工合作去捉。越讲越有恶气的大长官，他手拎名单向上用力摇晃了几下，最后斩钉截铁咁样：兄弟，我敢断定呢十一个人冇一个系软脚蟹，亦都冇边个会容易束手受擒。点样捉法？我哋需从长计议，要精细分工，加上最紧密嘅合作。嗱，一转眼重要会议已经过咗四日。如果而家察言观色，陈长官、副总参谋长仲有重要心事，怎见得呢？日日坐宝座嘅副总参谋长独处嗰阵啊，佢自己如果留神，亦都会发现高堂明镜度咧已经清楚话俾佢知，上从心生，从头面睇咧系双眉紧锁，双眼啊硬系定住一个方向。半咬牙又扁着嘴唇，而家睇见军事重要机关内有位副官入咗更重要之地，上前敬礼，低头细声讲：报告总参谋长，最大军校校长马海佢来电，而家请示可唔可以直接通电话？副官话未完，坐宝座嘅上司好唔耐烦，虽然系轻轻拧下头。因为神态果断非一般，董事的手下副官这阵时已经完全清楚上司的意图，是食屎啦！佢这个人应该用乱棍打走就啱啦，咁嘅意思啊！而家手下人就急忙讲声明白啦，跟住快动作敬礼兼拧转身退下，跟住军用电话里头就有人讲嘢啦。马校长啊！你嘅电话呢係你嘅意思，我哋最知道又明白，係好重要。不过我哋更加明白而家无法通传，因为我哋呢度呢有更加重要嘅事情好多，所以唔该通传，无法通传，冇人能通传。样样都冇可能嘅副官议员大急又极其蔑视，咔声响咗电话急拉断。接住又见奇怪嘅事咯，副官冰冷恶话仲未讲完，嗰边身为主人嘅副总参谋长面上嘅尊容咧，神情突然间快速大变。原来铁青有横肉嘅面孔咧，一下成咗恍然大悟嘅样子，即时面带阴森，高兴之笑一闪即逝。嗱，未到半个时辰。又听到啱先嗰位当值副官通电话讲嘢啦。哦，係马校长啊。哎，好啊好啊。我睇咁啦。兄弟，我本人呢决定冒住革职嘅危险去帮你作通传，盡快接上电话专机线路， 务必及时令到阁下同我哋嘅副总参谋长面议大事情啊！边讲话边有笑声，而家突然间无故开心，前后变化之大嘅副官，当然系跟住上司系向左向右向上应声而作啦。电话里头对方讲话啦： 啊，哎呀，副官老兄，求下你吓、啊、你。你帮咗我大忙啦，我马某人终身难忘，日后定当记住厚报。 一转眼，最重要嘅电话果然听到畅通信号，最秘密嘅军用专线有人满意通电话，乜嘢内容呢？就得佢哋两个先知啦。两日后，太阳落山。有两个身着富商衣服唔同方向驱车嚟到一处繁华地带。呢度道路宽阔，来往嘅人士好讲究，衣冠整齐。呢度高档嘅店铺好多，係专卖好货。呢度平嘅嘢呢从嚟冇嘅。离远睇见一间高楼大厦。唔止有住金碧辉煌吃喝玩乐嘅美名招牌。又有金屋藏娇的另一行字，高高在上显赫三个字是落酒宫，右边读呢是宫酒落，意义一样，总之是快乐啦，气势非凡。路人看完呢就自然会明白啦，那个门高九岳的落酒宫是著名的销金之地。落酒宫殿外呢有来往客人和闲人不等，这里又见停放着很多一步步手拉两轮黄包车和脚踏三轮车，两种人力客车全部恭候着落酒宫为快乐进出有钱的大爷少拉用车。一班身着旧破烂短衣裤，人人打大双脚，两只脚瓜啷到外露粗大青筋，面上晒成泥黑色的车夫群，有横七竖八坐地或者企喺度，亦都有吸食卷烟，更加有因为冇人光顾喺度闭目等客嘅，已经瞓着咗。又有啲撇坐喺烂泥地度，最终人人两眼都认真望地嘅，原来佢哋系摘色仔赌钱啊！此时此地，正当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同一目的系胃口奔波劳碌之际。忽然听闻有人大声嘈吵，好似闹人声、哦。咁嚟得近嘅耳仔又特别灵嘅众车夫呢最先听闻嘅。 快啲放开我，我自己有脚啊。 而家听声之叫嘅人呢係越嚟越近大门口外边啦。呢阵时嗰班车夫已经睇清楚。原来是一个不想走出快活大门的高大肥男人在叫生晒。高大肥呢受到三个大隻佬围住开始动手脚了。大门外好奇的一大群车夫就个个注目啦，听声想看热闹咯。而家三个身壮力健着整齐侍应衣服的大隻佬为了加快赶鬼出门，实行口劝手推，已经变成软硬兼施，时慢时快推送住。当到达大门口嗰阵，高大肥佬突然间变得好镇静咁嘅样，又冷笑一声，拧转头一本正经先至正式讲啦：， 哼，三位大哥，唔好咁样对我咧。世间上都系富贵轮流转嘅啫。三个侍应就好似乜都冇听闻咁，呢阵时更加理直气壮嘅高大肥佬伸出肥手掌喺度示意，用手指住落酒宫嘅大招牌，先认真讲啦： 你哋心照啦，我哋嫖客啊，系全天下最有义气嘅人，你睇啊，日日都有好多嫖客全心全意送大钱上门。你哋嗰啲姑娘个个都係舒服瞓喺度，全身上下快活，两隻手又有钱收。我哋嫖啊出钱出力，仲出埋身上最宝贵嘅骨髓。你睇啊， 大肥佬讲到呢说 笑騎騎做出快动作，高举双手，分开双脚，下半身个啰柚呢前后快速摇动，咁样做作人人都明啦，即时引到门口一大堆个个面似苦瓜干样认真落住赌钱嘅车夫个个停手，变成眉开眼笑，拍手叫好好好，讲得好啊，啱啊！大受赞扬嘅肥佬忽然间嘴到咁个响法，大家想听清楚又系乜嘢内容啦？嘿，鼻哥度闻到一阵臭味，先知道高大肥男人呢，而家系呕吐出啱先落肚嘅酒肉，搞到嗰三个衣着整齐侍应呢，纷纷避开，唔敢再行埋去啦。嗱，落酒宫门口外边人多喧哗，之里头呢就非常之宁静。点解会咁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